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日，港车北上6月1日接受申请，7月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两地。 一对母子怀疑在深水埗屋苑高处堕下，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 八乡捕获鳄鱼流海洋公园暂居隔离设施。 美菲总统联合声明，提及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及台海和平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咧喺元朗啊，有人就发现咧元朗八乡近莲花池咧，就有人发现喺屋苑附近咧有鳄鱼嘅出现啊。渔护署其后咧有人员咧就系带咗一啲嘅套索啦，去到现场咧就将呢个鳄鱼咧系即系捉走咗。帶走咗去，即係用鐵籠咧係運走去嘅咁。海洋公園方面亦都話咧係接收咗呢一條嘅鱷魚，都做咗一啲嘅初步檢查等等嘅咁。嗱，成個情況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呢條鱷魚係點樣嚟咧？佢而家成個狀況係點嘅咧？係咪有啲講法所講嘅佢可能係屬於一啲非法買賣之下入境嘅一啲動物咧？有冇一啲初步嘅頭緒咧？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主管祝孝忠，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祝校长，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呢条鳄鱼系咪都做过一啲初步嘅检查同埋护理嗰个状况系点样咧？ 好啊，主持人，其实喺周日下午嘅时候咧，经过我哋同渔护处联络之后，咁有机会需要接收一条鳄鱼啦，大概嗰阵时估计就系、是可能有一米以上嘅长度嘅，咁当时候我哋就去睇睇检视下我哋嗰个设施有冇一啲适合嘅设施可以暂时收养住呢条鳄鱼先。咁初步检验咧，兽医都评估佢系一个属于暹罗鳄嘅一个物种，咁系属于一个淡水嘅鳄鱼品种嚟嘅。咁暂时佢入住咗我哋一个海洋公园嘅一个检疫隔离设施啦。咁當日嚟到嘅時候都比較活躍嘅，可能係因為經過捕捉啦，或者係其實周居勞動運輸啊，咁或者接觸個新環境，咁所以佢無論喺一個乾地或者一個濕地嘅地方，都會不斷喺度探索咯。咁暫時情況係穩定嘅，依我哋個觀察。 係咪話佢都係4歲到啊？頭先你話佢即係個表現比較活躍啦，有冇喺個過程之中都可能有一啲受傷嘅情況？其實喺捕捉嘅時候， 其實喺捕捉嘅過程，即係我哋相信都會令到一啲野生動物咧受到一啲壓力嘅。咁其實尤其是喺本港，基本上係唔會出現一啲原生嘅鱷魚。我哋估計都係經過一啲非法入口啦，咁同埋有機會係即係飼養過嘅。咁但係當然啦，運到嚟海洋公園嘅時候，其實我哋檢查嘅時候就未發覺佢一啲明顯嘅外傷。咁只不過可能佢即係受過一啲壓力啊、啲 stress 啊。咁我哋而家暫時做緊一啲行為觀察啦，同埋對佢身體作出一啲評估嘅。咁當時嚟到我哋做咗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身體檢查，包括抽血啦，幫佢量度嗰個身體嘅長度啦，同埋重量等等咯。 有冇話其實呢一個叫暹罗鳄係咪叫濒危嘅物種嚟嘅？ 其實這個物種咧，佢係屬於瀕危野生動物嘅物種嘅國際貿易公約嘅附錄一嘅，即係 CITES I 嘅一個受保護嘅物種，亦都係即係 IUCN 入面紅色名錄咧一個極危嘅物種嚟嘅。咁喺野外其實數量就得翻好少嘅，通常都係一啲captive environment， 即係一啲養殖嘅環境啊，咁先會見到佢嘅啫。 佢嗰個壽命去到幾長嘅咧？可以去到，因為而家就話呢一條係4歲到啊嘛，我見。 其實我哋估計咧，因為一般嚟講咧，鱷魚 佢嗰個生長速度都幾快嘅，即係喺一個年幼可能好幾年間咧，已經可以去到幾倍嘅一個 size 一個長度。咁、所以四歲其實都係我哋暫時一個初步嘅估算啫。咁而暹罗鳄呢個物種，其實我哋頭先提過，我哋攞咗佢嘅血樣本啦，咁我哋需要做一個詳細嘅分析啦，去確認呢個物種。咁如果你話一般鳄鱼其實可以都去到四五十歲嘅壽命。 其實我想問，可唔可以睇到呢條鱷魚？即係而家就俾人發現佢喺一啲屋苑外面啦，就唔係喺户內啦。睇唔睇到其實佢喺一個外面嘅地方生活咗幾耐？有冇啲咁嘅痕跡係檢查得到睇到嘅？ 其實唔係咁容易去觀察到嘅，即係其實好老實講，佢星期日大概七點啦嚟到海洋公園，其實而家我哋都等緊佢，即係settle down。咁都係兩日嘅時間，咁而我哋嘅同事而家最重要去做嗰個工作就係咧，去了解一下呢個懷疑係暹罗鳄啦，同埋呢一頭暹罗鳄嘅一啲行為習慣啦、生活習性，因為其實依我哋估計係有機會有人飼養嘅。第一，第二就係其實我哋亦都要去制定一啲適合嘅一個護理啦，同埋一個運作嘅一啲程序，因為始終佢都係屬於一啲比較凶猛啦，或者具有一定嘅襲擊性嘅一啲物種嚟嘅。 但海洋公園本身有冇任何嘅專家或者有一啲嘅人員嘅經驗係足以照顧呢一條嘅暹罗鳄咧？ 其實海洋公園咧都有一啲鱷魚品種嘅，喺我哋亞洲動物天地入面其實有國家一級嘅羊子鱷啦。咁我哋有兩條羊子鱷，咁大嗰條其實雄性都去到兩米長嘅，其實嗰個 size 體型同而家懷疑嘅暹罗鳄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獸醫同埋動物護理團隊咧，對於飼養或者照顧海豚都經驗非常豐富。咁亦都係即係其中考量因素啦。咁我哋有一個評估過一個適當嘅設施，同埋一個經驗嘅團隊。咁所以就暫時啦，漁護處揾我哋幫手去暫養住呢條鱷魚先。 有冇话下一步系点样咧？暂养住，因为你头先都讲到有一啲相关嘅经验嘅人员喺度啦。我见海洋公园本身有一个嘅叫鳄鱼潭系嘛，都养紧一啲鳄鱼嘅系咪都？ 系。 可唔可以摆埋落去养咧？又 其实咧，海洋公园有唔同嘅动物设施嘅。咁我哋每个动物设施都系本住有一啲保育嘅政策同埋一啲教育政策啦。尤其是你头先提到亚洲动物天地嗰个鳄鱼潭，其实入边有一啲教育信息啊，甚至乎有啲教育項目去進行嘅。咁你提到係咪有機會可以擠埋一齊養咧？我相信初步估計個機會唔大，因為始終鱷魚有一啲即係每個品種啦，佢有一個領域啊，即係有一個具領域嘅一個地盤意識啊。另外就係如果將唔同物種擠埋一齊出嚟嘅時候，有機會可能有一啲混雜嘅繁殖，即係雜交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唔係一啲好理想嘅情況。咁不過而家最重要，我相信咧，我哋嘅工作就係第一確認咗佢品種啦，同埋經過我哋啲行為觀察，了解多啲佢嗰個習性啊、身體狀況。咁我相信有需要嘅時候，可能咧，我哋獸醫護理團隊可能會幫即係呢條鱷魚做多啲一啲詳細嘅身體檢查。咁跟住先再同漁護處商討下一步應該點樣去處理。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阿鍾夏鐘同你傾喺度呢個先。鍾夏鐘咧就係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主管，講到喺元朗八鄉近蓮花池咧，喺星期日嘅時候啊，有居民就發現屋外面有鱷魚嘅出現。咁其實漁護處亦都係派員到場咧，係捉走咗條鱷魚，就去到海洋公園嗰度做一啲嘅檢查同護理。頭先都講到呢一條鱷魚大概係四歲啦，初步估計係一條暹罗鳄嚟嘅。咁休息一陣先。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现在香港的私家车如果要去往来内地去到广东省等等，就要拿得越 講跨境私家車嘅常規配額咁。嗱，最新咧就一個港車北上嘅計劃已經公布咗啦。咁參加嘅香港車主咧，就係冇呢一個嘅兩地牌咧，亦都可以係揸佢名下嘅私家車咧去到廣東省嘅咁。有一啲嘅步驟要做嘅，初步嚟講咧就係話下個月起可以申請呢個港車北上嘅資格啦。咁七月起就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咧去到廣東省。咁初期嚟講咧就申請都會有一啲嘅配額嘅。咁啊，要喺網上面咧做一啲嘅登記抽籤。初期嚟講話每個工作日咧有200个嘅申請名額啦，第二個星期會增加到300个，視乎情況啦，可能會再增加嘅咁。而獲批嘅申請人咧，批咗之後咧，都再要每個月月中開始咧，可以係經網上預約嘅出行系統啦，預約下一個月嘅指定時段咧。是揀選是你所謂出行的日子。咁另外同樣都有不同的文件的要求啦，譬如你要有呢一個嘅即係相關的內地的駕駛的嘅證啊。咁但係你就不需要話要再考試考過嘅，就是要你親身去到內地做一個嘅免試方式去申領呢一個嘅小型車駕駛證等等咁，逗留時間等等都有啲限制嘅。成個港車北上嘅計劃其實都醖釀咗好一段時間啦。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唔同嘅情況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文斌，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文斌。先講今次呢個計劃啦，你覺得對於車主嚟講有啲乜嘢好處，或邊類型嘅車主可能會受惠呢？ 嗱，港車北上講咗十年啦，咁啊，終於就落實。咁對於私家車嘅車主咧，當然有個好嘅選擇啦，就係、如果佢哋揸架車可以翻廣東。咁喺成個安排之下咧，佢哋係可以即係申請一次之後咧。就全年都可以喺唔同時間預約之下咧，就可以翻內地嘅。咁揸架車翻內地咧，當然更加方便，更加即係方便大灣區嘅發展咯。 你自己點睇？頭先講到配額方面，初期就話會有個配額嘅設置上限嘅，200到300个度啦。咁之後可能會逐步放嘅，咁夠唔夠咧？又 嗱初期開始咧，我相信係要啲時間嘅，包括電腦嘅應用啦，部門嘅適應情況啦，同埋市民去了解個 A P P 嘅運作嘅方式。咁所以咧，初頭係200个咧，每日咧就我覺得都係適合嘅。咁啊，之後逐漸增加去到300个。咁我都希望即係如果運作暢順啦，可以逐漸增加。咁最緊要係便民嘅措施要做足啦。咁另一方面就係上去咧都要攞 quota， 咁個 quota 咧都希望即係運作暢順之後可以逐步增加啦。 你覺得增加到幾多先至夠咧？咁講個 quota 又 嗱，而家澳門嗰邊咧就由今年年初開始即係實施啦。咁佢哋咧就而家係2000个 quota 每日嘅。咁我相信咧即係。呢一個數都係值得參考嘅，我覺得即係起碼我哋頭嗰半年咧都係用一個比較保守啲嘅做法，就2000个。咁啊，但係如果條件成熟，我哋可以逐步增加。咁最好咧就係去到一個冇規限嘅情況啦。因為我哋港珠澳大橋其實嗰個容量係夠嘅，不過最主要就係希望珠海嗰邊啦。或者係其他嘅地方咧，個交通狀況係理想，咁我相信就可以即係逐步增加。 成個程序咧，你覺得有冇因為又要抽籤啦，電腦抽籤啦，中咗籤之後咧，又要喺個系統嗰度去預約你嘅出行嘅時間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嘅配額等等啦。你覺得成個程序叫唔叫做方便咧？又或者可以點樣再係簡化啲咧？ 本身呢個係一個新嘅事物嚟嘅，咁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要啲時間去探索嘅。咁但係個程序其實要再深入了解點做咧，就需要啲時間啦，包括係駕駛者嘅自己嘅個人證啦，要翻去內地去辦理嗰個證。咁辦理嗰個證咧係需要啲手續，亦都需要預先登記預約嘅。咁嗰度係需要有一紮嘅操作啦。咁另外咧就係架車喺香港，如果係抽到之後咧，又要去驗車啊，驗車咧咁就要排期啦啊，咁因為中檢嗰方面咧嗰個排期又要視乎佢哋嗰個人手安排狀況。咁另外咧仲要買保險啊，咁保險嗰方面咧，我相信即係各位司機朋友都應該有經驗嘅，可以了解一下點樣去買保險啦。咁喺驗車嗰度係咪可以一次過處理埋保險嘅工作咧？咁所以即係就住呢件事咧，我相信喺之後 具體的安排狀況咧，政府都應該要有多啲嘅交代。 嗯嗯，但你自己譬如暫時睇到呢啲唔同嘅步驟啦，我見到譬如有唔同報道都提到，譬如喺幾個位可能係一啲樽頸嚟嘅，對於呢個計劃係咪可以有效咁落實咧，都可能有啲擔憂。其中你頭先提到啦，就係中檢，即係呢個喺香港嘅中國檢驗有限公司，咁就係唯一做粵港跨境車輛提供一個驗車服務嘅一個地方啦。咁你自己係咪都睇到而家嗰個需求都好？大而有呢個港車北上之後，會唔會係處理唔切呢一個需求咧？ 嗱，港車北上之前咧，其實就係因為通關啦。咁通關咧，中檢就一下子要處理好多車咧。咁喺嗰段時間就有啲擠塞嘅。咁佢哋我見到都係有家人家店啦。咁就盡量去消化個人龍。咁去到而家人龍都未消化曬嘅。咁跟住落嚟就有港車北上。咁若果即係每日200架咧，累積一個星期都已經成千架噶啦。咁中檢嗰方面咧，我希望佢哋都係能夠加人啦。啊，即係每日處理量咧能夠增加啦。咁估計佢跟住落嚟嗰個處理量咧，可以加到1000個名額。咁就我相信都如果有1000個名額咧，都足以應付嘅。咁但係有啲手續咧，希望係盡量簡便啦。譬如話六年車。而家內地都唔需要我哋驗車嘅，只係要核對嗰、那個車嘅顏色啊、車嘅 engine 嘅編號啊嗰啲咧。咁呢類比較簡單啲嘅工作咧，係咪可以譬如話中檢揾個第二個地方去進行？咁就將啲車龍咧係分咗去，咁就令到大家輪候嗰時間係可以快啲。咁譬如話要六年之後嘅車要上線去 check 嗰啲 brake 啊嗰啲基建設備咧，咁嗰類可能就真係要翻返去中檢。咁其他嘅車輛，中檢係咪可以同其他嘅乘馬商去協調啊？用一啲即係比較快脆啲嘅方法，分散啲車流量咧，咁令到成個驗車嘅程序咧可以盡量簡化啦。 不過呢個就未必淨係中檢可以決定，係咪呢個都涉及到內地嘅部門啦，或者香港運輸署成個政策上面點決定咧？又 個驗車嘅需求係要符合內地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即係中檢嗰方面咧，佢需要同內地去商討，佢哋要點樣去做咧，先係符合佢哋即係內地喺驗車嗰方面嘅要求嘅。咁我都希望即係中檢同內地去接觸啦，咁睇下要點樣做先最簡便，因為我哋香港咧大家都講速度同埋講簡便嘅，咁所以既然呢個咁好嘅政策咧，就唔可以話因為有啲樽頸咧就影響咗大家去使用嘅意欲啊。 運輸署方面咧，因為做曬所有程序啦，首先內地就會發一個電子牌證，同時運輸署都會發所謂禁區紙嘅。有啲講法就話，之前發禁區紙喺運輸署嗰個步驟嗰度咧，都可能有一啲排長龍嘅情況嘅。咁你自己又估計港車北上之後，會唔會繼續呢啲都係樽頸位咧？ 港車北上之前咧，而家我哋基本上運輸署咧每日都係大排長龍嘅，因為我哋而家申請禁區紙咧冇得網上做啦，就全部要去即係現場提交或者係排隊去做。咁本身禁區紙都係一個唔係好複雜嘅件事嚟嘅，佢最主要核對你啲證件，跟住齊咗佢就出張證。咁我都希望即係運輸署能夠盡快咧係推出電腦化啦。咁另外咧就係就住而家已經係有禁區紙喺手嘅一啲車主，可能因為每年都要做啊，咁所以希望即係佢哋運輸署同埋運輸物流局咧，都可以就住而家過期嘅證咧，好似回鄉證咁樣，係適當延長嗰個限期，咁令到人流疏導啦。咁但係若果有港車北上咧，我相信禁區紙都係其中一個樽頸嚟嘅。咁運輸物流局咧都應該要採取適當措施去即係緩解呢種咁嘅樽頸啦。咁若果唔係都嘅事，你做曬所有手續就係爭一張禁區紙，咁我相信個壓力就去翻政府嗰度啦。 暫時呢個計劃嚟講咧，啲車只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啦，就係出入嘅啫。個口岸嗰度，咁就喺廣東省嘅範圍入面行駛啦。咁有冇需要或者如果要擴展到去其他嘅口岸又得唔得咧？邊啲口岸可以做埋港車北上咧？ 我哋當然期望有更多口岸可以做到港車北上啦。咁譬如話 新落成嘅蓮塘孔浪，咁嗰邊係即係一面係東面，一面係西面啦嚇。咁佢嗰個新落成容量都幾大，咁所以都我希望可以將來啦嚇，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即係都落實呢類嘅措施。咁但係港珠澳大橋佢本身個容量都好大啊，咁所以而家咧現階段可能都係先開發好即係我哋港珠澳大橋先啦。咁条件成熟嘅，咁我相信各方面包括人大政协咧，大家都会帮手争取嘅。 嗯嗯，澳门之前都做过澳车北上，有冇啲咩经验可以参考咧？半分钟到。 澳车北上咧，佢哋就都做咗一段时间，咁嗰个受欢迎程度都几高嘅。咁见到喺珠海咧，都不时会见到好多澳门车咧系喺珠海嗰边活动啦。咁我相信即系香港可以上到去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做到同樣嘅效果，咁最主要呢澳車北上都係成個流程呢佢哋已經係行咗一段時間，咁亦都係幾成熟，佢哋都冇禁區紙嗰個問題，咁所以即係我相信澳車北上呢佢喺運作上面我哋都值得參考一下。 好好好，唔該曬陳文斌，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深切关注日前秀茂坪一名男子怀疑持双刀挟持女儿威胁家人嘅事件，社署已经即时派员联络家人提供协助。孙玉涵喺劳福局社交网页表示。社署上个月27号接获医管局专科门诊转介涉事男户主的个案，当日初步面见男事主同跟进。他说社署得悉事件之后，寻日联络女户主提供情绪辅导，社工今日会再同他会面，进一步了解家庭的福利需要。孙玉涵强调，社署非常关注事件，一定会继续主动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跟进和支援，亦都就住屋搬迁的事宜与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及时提供协助。水务署近年以风险为本为原则，决定更换或者维修水管的优次，以维持本港供水系统稳健。过去三年，本港水管爆裂的个案维持每年少于40宗，较2000年的时候大幅下跌超过90%。另外，水务署正是推行名为治管网计划，逐步在全港的食水分配管网内设立大约2400个监测区域，透过安装高科技设施收集水流量和水压等的资料。并且以电脑分析监测食水流失情况，预计整项工程在2025年首季完成。工程师梁佩贤认为，去年就曾经透过有关系统发现柴湾翠杏街是出现不寻常情况，以锁定明显食水流失位置。卫生署的调查发现，本港超重和肥胖的人口比率为54.6%，较上次2014-15年的调查的50%明显增加。超过35%的人有中央肥胖，随着年龄增加，相关问题亦都越来越严重。至于体能活动不足的情况为24.8%，较上次调查的13%亦都显著上升。估计可能同过去三年疫情有关，包括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家工作的时间增加。今次人口健康调查是卫生署在2020年11月至去年2月期间进行，以问卷访问了16,600多名15岁或以上市民。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处主任何家慧说，超重、体能活动不足、高盐飲食和进食蔬果量不足等都会导致高血压，呼吁市民多做运动，保持均衡飲食。财经消息， 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3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56，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74美元，卖出1,981.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咁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一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情况，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咁而家排到去虹桥对出。屯門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咁车龙排到去马场。最后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收到有可疑连结嘅短信，要求输入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千祈咪乱揿，有怀疑即打防骗22线18222。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想了解多啲，行出去好啲。 搭咗咁多条扶手电梯之后，我哋终于嚟到香港岛嘅摩罗庙街啦， 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喺英政府诶，系搵好多印度人过嚟咧，做一个雇佣兵啊。咁我哋香港人通常叫呢啲人咧叫摩罗，咁所以咧佢叫摩罗庙。附近仲有一条叫摩罗街嘅。 CIBS 节目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5月2日，港车北上6月1日接受申请，7月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两地。 一对母子怀疑在深水埗屋苑高处堕下，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 八乡捕获鳄鱼流海洋公园暂居隔离设施。 美菲总统联合声明，提及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及台海和平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港車北上這個計劃都講了一些的內容，其實最主要要去到可以用香港的車去到廣東省是駕駛，最主要這個港車北上的計劃有一個流程有幾步，首先就是先做一個網上的申請，要是做一個電腦抽籤，那中了籤就是會獲分配一個指定72鐘頭之內要向運輸署交個申請，並且要交那個禁區紙的費用，之後就會經運輸署的初步審批，內地部門的審核之後就會通知申請人相關的結果，而按照通知申請人亦都要去到指定的地點，香港的指定地點做一些跨境車檢和買保險等等的，最後就會拿到內地發出的電子牌證和運輸署簽發的禁區紙，之後再要在個系統那裡預約你經港珠澳大橋是每日出即邊一日係出發嘅咧，那個日子咁你係要預約嘅，咁每個月中就會開放下個月嘅一個嘅預約嘅時間嘅，可以係咁啊。繼續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又點睇今次呢個嘅安排啊？港車北上，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系，早晨，出立文。 早晨，李耀培。头先讲到港车北上有成个程序啦，或者个配额等等啦，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个计划嗰个好处或者受惠嘅司机有几多咧？个需求有几大咧？讲下呢个点呢一点先。 OK， 嗱，港车北上咧，其实就已经系响四五年前咧，政府都有锐意咧就开始嘅。咁但系等到而家啦，咁当然啦，就呢一方面咧，我哋汽车会包括系香港私家车嘅驾驶人士咧，就一定系欢迎嘅吓。咁我谂最主要嘅话咧，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啦，车多啦，但系地方好细。咁所以喺香港咧，如果揸车咧，除咗系塞车、翻工、放工，其实揸车嘅乐趣又冇乜嘅。咁所以而家响呢个港车北上咧，好多时我哋过往揸车譬如话喺第二度一啲自驾游啊等等咧，咁其实而家咧绝对系可以咧喺广东省呢边自驾游咧，可以得到嘅乐趣。咁我諗最主要呢，即係今次港車北上呢，受惠有一啲我哋普遍香港嘅市民呢，因為過往一定要中港牌，即係話你國內係真係有生意來往啊，或者有投資啊，甚至每年交税要交足一個税項呢，先至有一個中港牌。咁今次嚟計港車北上呢，就絕對係一啲我哋叫私人嘅車主嘅受惠嘅。 咁就住今次呢個計劃，頭先都講咗，譬如有配額啦，亦都要係網上抽籤啦，抽籤完之後亦都要部門審批之後，再要做一啲嘅車檢啊、買保險等等，種種嘅成個程序或者一啲嘅流程，你覺得有邊啲點可能要特別留意咧？咁可能有機會會有一啲問題出現，可以提一提咧又。 好啊，嗱，當然啦，即係現在啱啱係叫做開始啦，可能手續上方面即係我哋一般都覺得是比較繁複一些的，咁日後是不是可以簡單一點呢？咁甚至呢，佢而家開始有啲叫做有個配額呢，咁呢個配額呢就係喺我哋即係普遍汽車會或者係揸車人士呢就覺得即係呢個配額呢就定得比較少，因為點解呢？過往呢即係喺個資訊上方面呢，政府好或者國內好呢，其實就話港車北上呢就不定配額嘅，咁但係現在一定有個配額嘅話呢，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便利佢哋做嘢方面或者驗車方面嗰個數目。咁當然啦，即係整個流程上方面嘅話呢，我諗最主要佢而家都係喺網上高去做。咁呢一個呢對於而家香港揸車嘅朋友係方便嘅。咁但係對於一啲比較年長，對於網上高即係話申請啊或者各樣嘢嘅時間呢，可能呢即係唔係咁熟啊。咁除咗係咪網上呢，其實係咪可以運輸署可以開放某一啲 center 呢，俾一啲年長啲對於網上高申請唔係咁成熟嗰啲呢，佢可以查詢啊，甚至呢雖然大家都而家用無紙張，咁但係某啲朋友佢哋覺得都係可能實體咧，佢會方便。另外當然啦，即係話而家最主要嘅時間咧，就係話有兩樣咧，對於我哋港人揸車上去咧，都係會有一啲疑點嘅。第一咧就話驗車啦，雖然咧喺網上高又要抽籤，抽到之後 又要去即係我哋香港嘅中檢方面嘅驗車啦。驗車排期上方面係點咧？配唔配合到我哋抽籤之後嗰個日子，佢又可以安排到即係俾我哋驗車咧？咁呢一個咧就係需要可能處方咧就第日要落實方面啦。 即係你覺得有機會應付唔到係咪喺個車檢嗰度？ 是啊，因为我哋所知道呢，即係过往呢自从三月份封关之后呢，中检呢过往主要呢就係做一啲我哋叫中港牌嘅车辆，包括私家车啦同埋商用车。咁私家车都大概成40,000+嗰啲商业用嘅车，包括旅游巴士等等呢都有23,000+。咁换句说话讲呢，佢三月一封关之后呢，其實就算不是我們港車北上，現在的中港車的包括私家車呢，他們都排不到驗車。我們所知道的朋友呢，他們已經去到即是七月呢之後呢才有機會再排期。那這個呢我們是稍為擔心。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係咪政府同中檢嗰方面有一啲梳理過呢，或者有一啲可行嘅方法。咁變咗呢，你知道我哋港車北上6月中就開始申請喇喎。咁申請咗嘅時間呢又要抽籤，可能真係抽中咗。咁但係可能7月就係話1號開始可以通行。但是始终都要经过一个叫验车的程序，你才可以放行。咁变咗呢，我哋一般普遍揸车的人呢都好担心呢，即係验车个期做唔做到呢，或者排唔排到期呢。咁当然呢，即係我哋如果係港车北上的朋友呢，第二样呢就亦都要留意一下嗰个驾驶执照。因为好多朋友係未上过国内揸车，亦都唔知道点样做。咁虽然呢佢而家就是中方那边呢已经是简化了我们的一站式，那这个是好的。但是呢他们都要自己抽一些时间呢，真的要亲身上去呢，是要拿回广东省的驾照。这两方面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港车北上的朋友呢或者车主呢都要特别要留意的地方来的。 你建议可以怎样理顺这两点呢？首先就是验车那里啦，可能有机会的需求太大根本应付不到啦。第二就是要亲身去到广东省的公安机关那里呢，是个交通管理部门那里拿这个相关的免试的内地牌。那这些位置怎样可以再简化一点或者方便一点 呢？当然啦，即是在我们香港或者我哋汽车会去睇翻呢件事咧。第一，即係話驗車方面係咪都可以簡化一啲咧？咁因為大家都明白咧，香港嘅私家車係好守規矩嘅。第一咧，即係話響足六年車咧，其實香港咧就有一個驗車嘅制度，即係每年咧就要去運輸處指定嗰40个驗車中心咧，作一個好詳細嘅每年嘅安全性檢查。咁當然啦，香港嚟計咧，第一年到第六年嘅車咧，啲新車咧佢就免檢嘅。咁現在我哋亦都知道咧，國內即係話而家要港車北上咧，其實佢哋都係一樣，一至六年咧佢就唔需要遞交香港驗車嘅一啲證明，因為香港係唔需要驗車。但係第六年嘅車咧，佢一樣係要遞交呢一個安全嘅證明，不過又要再去咧中檢咧，再做多一次咧一啲即係普查嘅檢查。咁如果日後嚟計，如果中檢可能同翻我哋香港嗰40个驗車中心有一個溝通，或者有大家一啲互相可以確認到一啲嘢。當呢啲六年車我哋去驗政府嘅時間，再做埋中檢嘅一啲需求嘅話咧，咁呢一個咧絕大部分咧可以幫到中檢咧，即係話喺個驗車嘅程序咧就簡單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關於呢個驗車嘅問題。咁當然啦，即係香港嘅駕照同國內嘅駕照，究竟係唔係我哋一定係要去當地嘅地方攞翻佢哋嘅駕照咧？咁呢個當然可能開頭係一個程序上高嘅嘢，但係最後咧，大家都明白，即係我哋大家都叫一個兩制。雖然兩制啫，但係大家所受嘅規範嘅嘢大致上相同。 咁係唔係我哋香港嘅駕照日後可以同廣東省嘅駕照大家一個互認嘅機制呢？嗱，呢個當然呢個係有一個程序啦，同埋可能呢要等一啲時間上方面係咪適應。咁如果日後呢能夠我哋香港嘅駕照同廣東省嘅駕照亦都可以互認呢，咁呢個呢就省卻咗呢香港嘅朋友揸車嘅朋友呢又要過去國內呢又要做多一個駕照嘅手續。咁其實佢而家都係唔需要考嘅，咁只不過呢就係大家要互認。互認之中呢佢可能呢就國內呢會做一個呢就係我哋叫做身體嘅檢查，呢一個咧係最大唔同嘅地方。咁但係如果我哋香港嘅駕照同國內即係廣東省嘅駕照要互認嘅時間咧，我哋香港可能要加多一個咧，我哋嘅身體檢查。咁呢個咧就大家等同於係差不多。咁呢個當然啦，希望慢慢慢慢嘅時間咧，能夠再梳理好啲，使到嗰個程序簡單好多咧。咁港車北上咧，呢個成效就好大啦。 整體嚟講，你覺得港車北上涉及嘅即係如果個司機要俾好幾筆錢啦，一啲申請嘅費用啦，涉及到一啲保險啊、驗車費等等啦，有冇計過其實算唔算貴咧？或者對於司機嚟講又吸唔吸引咧？ 嗱，當然啦，我咧就一路咧就會同翻中港車比較啦。當然中港車就冇乜時段限制嘅，但係如果要一個中港車嘅中港牌咧。即係我唔講話一啲其他嘅嘢，即係只係咧，即係話合乎嘅資格咧，其實佢每年要驗車啦，亦都係要保險啦，甚至咧就係亦都係有好多其他嘅費用等等。咁相對翻咧，現在而家港車北上，我哋只係咧買多一份咧，就係保險上高，可能簡單咗嘅。佢最主要咧就係話有一個叫做等候先認，即係話你香港嘅保險公司。如果咧呢架港車北上，佢又上過國內嘅時間咧，佢只係買一份咧係等候嘅先認嘅保險，即係呢個咧係平好多嘅嚇，咁咧就已經得啦。咁同埋咧即係話，一般咧係佢哋亦都做得今次國內又做得唔錯咧，就係話第一佢港車北上咧。佢就唔會再發一個即係呢個車牌啦，佢只係發一個叫做電子嘅牌證咧，係嘛？咁咧就唔收費用嘅喎、哦，咁啊同我哋中港車每一個咧每一次都要收費嘅喎、哦，咁、換句説話講咧，即係話除咗個手續而家我哋比較繁複啦，又要驗香港嘅呢個中檢啦，同埋要上去做一個手續咧，其實喺個費用咧。普遍嚟計，當然啦，即係以你全年嚟計嘅話咧，可能嚟計，計埋保險，計埋個費用，可能係三四千蚊。咁我覺得，如果我哋會揸車上去，唔係一次半次嘅話咧，咁呢個費用都係值得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係香港汽車會會長，講到港車北上嘅呢一個計劃，嗱當中都有啲嘅限制嘅，譬如話每次入境內地啦，唔可以超過三十日啦。如果用港車北上嘅呢一個計劃嘅話，每年累計停留就唔可以超過180日。頭先講到保險方面嘅要求，除咗話車保之外啦，香港嘅車保之外啦，另外都要咧係買內地嘅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或者咧係等效先認保險產品嘅咁。嗱，涉及到呢一啲嘅保險產品有好幾隻可以是買而又符合到內地啊等等的需求的要求的，究竟那個分別是什麼呢？我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早晨啊，小樂文，早晨。 早晨，劉佩玲，剛才都講到在新的這個措施港車北上之下，要在個保險上面有一些的要求要符合到的，其中一個就叫等效先認，另外還有好幾種方法的，可不可以講下分別有什麼方法司機是可以選擇是買這些保險產品的 呢？其實不如講回等效先認啦，其實這個我們是一個方便利民的設措施來的，其實就是用一個香港已有的一個法定的保險，第三者的責任保險，然後在上面再附加一個內地的交強險，剛才你說過機動車事故的強制保險、然後呢車主或司機呢還可以呢用他們按他自己需要呢附加一個商業險。商業險的意思就是交強險呢，因為那個法定保險的要求比較低的20萬人民幣、我們可能相信如果真的遇到事故的話呢，20萬人民幣 費咧未必足夠咧去支付嗰個賠償，咁所以咧都會建議司機或者車主咧考慮買一個額外嘅商業險，咁啊根據個人需要同埋個負擔能力啦，可以係100萬至到係1000萬都得嘅。咁呢個就係其實係方便司機咧或者車主一站式由一張香港保單做出發，由佢喺上面附加啲需要嘅險種，等佢哋方便佢哋趕車北上。 OK， 嗱呢個等效先認咧，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用香港而家嗰個嘅保單，咁啊附加個內地嘅汽車保險咁，做到一個叫做一次過承包兩地嘅車保嘅情況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唔需要再買頭先我講嗰個簡稱叫交強險嗰個叫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唔需要再買噶啦。有呢個就 唔需要特別去買，而係因為用緊個等效先認方法已經幫你買咗。唔係冇買，係已經幫你買咗咁解。 有冇咩條件㗎？即係買嗰陣，需唔需要做啲咩事先嘅步驟嘅？ 哦，咁你未喺香港，譬如你嗱，因為而家香港16間保險公司咧，係能夠提供等效先認呢一種嘅保險嘅。咁我哋亦都網頁好清楚寫曬呢啲公司嘅聯絡方法。咁如果你係呢啲公司嘅一個嘅投保人嘅話，咁你喺你而家嘅現有保單度可以再加啦。咁譬如你係需要可能你想試一下先嘅，咁咪買一個30日嘅保障啦。咁或者你覺得啊唔係喎，我啱啱轉保續保，我係需要可以買一個全年嘅保障。咁可以根據翻你嘅需要。咁啊，交翻個附加費用，然後買翻呢只保險。咁香港嘅保險公司會幫你辦理所有嘅手續啊。咁 即係都係兩隻嘅，一隻短啲嘅30日，一隻就係可以全年嘅。嗰保費上面有啲咩唔同？係咪即係大部分嘅10几间公司都係差唔多嘅個保費？ 其實16间公司做緊啦，我哋相信可能未來會更多保險公司會加入嘅。咁頭先阿李生都講過啦，咁嘅個費用咧，相對喺而家我哋另外一啲即係兩地車牌嘅保險係會平啲嘅。我哋睇到市場嘅 norm 咧，通常都可能全年嘅保費係大概1000蚊到啦。咁呢個係亦都睇翻啦，呢個係最基本個交強險嗰個保障。咁如果你需要一啲額外嘅商業險嘅，就睇翻你嘅需要啦。咁我哋都係真係強烈建議車主或者係司機咧買一個額外嘅商業險，因為這個保障一個 top up 是個保障範圍比較完備的。 這個再買一個商業險那個剛才講了一點點，就是那個保障範圍會大一點，保額會再高一點，可以去到100萬至到1000萬左右人民幣。有沒有保費上面又是怎樣的？ 大概如果你譬如買到譬如100-200萬都可能俾多1000蚊嘅嗰個費用啦。咁你睇翻唔同公司，咁我哋其實網頁上面咧有16间公司已經有曬啲嘅聯絡方法啦，同埋一啲嘅資料可以喺上面做一個比較嘅。咁我哋呢啲公司有本地啦，有國際咧，有啲或者喺內地有集團嘅保險公司，咁其實都有選擇，有好多嘅選擇嘅。 你估計司機會點樣選擇多咧？即係或者呢個叫商業險嗰個受歡迎程度又會點？ 我哋真係強烈建議車主或者司機考慮買翻個商業險嘅，因為呢一個額外保障咧，都係頭先講啦，交強險嗰個保障要求比較低，20萬人民幣。咁而家個生活水平可能喺法庭判令啊，即係遇到意外嘅時候，可能做一個判決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比較佢嘅金額會超過呢個啦。同埋如果意外裏面咧，可能你會遇到其他，譬如撞傷其他人，或者有啲財物引致其他人嘅財物損失嘅話咧，其實有一個嘅額外嘅商業險咧，係會比較保障啦。 我想問這個首先等效先認呢一個嘅保險產品咧，係唔係跟車買，即一架車買一份就得噶啦？因為我見咧，其實可以一架車係指明兩個司機噶嘛，需唔需要兩個司機分別係買一份呢一個嘅等效先認嘅保險咁樣嘅？ 你買嘅時候可以同保險公司問翻個詳細情況啦。咁其實咧係跟架車咧就會係同香港而家你買一嚿車嘅強制保險一樣嘅，香港個嘅第三者風險保險。不過你 on top 咯，即係你額外再買多一個交強險或者一個商業險嘅形式嘅啫。 另外我見仲有一個方法嘅，就叫一站式服務安排，咁就唔同等效先認嘅。這個買即係內地嘅車保嘅方式有啲咩唔同咧？又點樣做咧？ 嗱，一站式服務咧，其實我哋推出咗一段時間嘅啦。咁其實個主要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就你要係需要喺同唔同嘅地方，譬如喺大陸要係喺內地要買一個保險啦。如果你去澳門嘅話，去澳門咧都要再買另外一個保險。咁咧就情況複雜啲。咁所以咧，如果用等效先認咧，就方便車主利民嘅啫，就等你唔需要再去揾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當然啦，咁你話可能我而家買開嗰個保險公司未做等效先認喎，咁可能你用一站式嘅服務咧都可以買翻內地嗰一個部分。咁其實咧，車主就算佢話唔用一站式或者 者唔用等效先認，佢甚至可以自己內地買保險嘅。不過呢個咧就比較複雜啦，就用而家我哋就係相信用等效先認或者一站式咧都係方便香港嘅車主，因為可能大家唔係好落咁熟悉內地嘅情況，咁喺香港呢個出發點去幫你買咧就會比較簡單啲啦。 即係總之一站式簡單啲講就係經香港嘅保險公司，就係買內地同埋澳門嘅保險公司。 冇錯，係三個 保險計劃咁樣。 係啦，冇錯，三個唔同嘅保單，而等效先認就一個保單保曬三個地方或者兩個地方咁樣。 就住今次港车北上嘅计划啦，又有呢涉及到保险嘅情况啦。如果真系发生咗一啲交通意外嘅时候，究竟要点样做啲乜嘢嘅程序先至可以系索偿到咧？又 嗱，正正点解我哋话等效先认嘅好处咧，就系因为嗰个保单咧，基本上签发嘅地方系香港嘅保险公司嘅。咁、如果真系喺内地遇到意外，就算喺香港都系啦，遇上意外嘅话，如果你需要报保险咧，系第一时间通知翻保险公司。咁如果用等效先認嘅，你只係推通知翻你香港發單嘅一間保險公司咧，咁就可以做一個安排啦。咁同如果係可能比較嚴重嘅情況，可能保險公司會安排一啲嘅理賠員去同你做一個嘅理賠工作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用一啲手機拍攝翻而家現場嗰個意外嘅情況，你俾翻啲資料啊咁就會簡單啲。咁所以我都記住啦，如果喺內地遇到意外嘅話，第一時間通知翻你等候先認發單嗰間保險公司，香港嘅保險公司。 整體嚟講，今次對於保險業界係咪都多咗一啲產品喺個收益上面都會多咗？ 我諗我哋今次其實都籌備咗一段時間啦，同香港保險業監管局同埋內地嘅機構。咁我相信我哋今次主要出發點都係利民便民啦，同埋亦都係希望幫到大灣區個人口流動咯。咁所以我哋相信我哋服務性多啲。 OK， 好啊，唔該曬劉佩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佩玲咧就係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啊，都講到有十幾間嘅香港嘅保險公司咧係用到可以呢個叫做等效先認咁等一啲香港嘅車主喺港車北上嘅計劃啦，都可以買到內地嘅車保嘅。1872311。2023年5月2日，港車北上6月1日接受申請。七月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两地， 一对母子怀疑在深水埗屋苑高处堕下，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 白香捕获鳄鱼流海洋公园暂居隔离设施。 美菲总统联合声明提及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及台海和平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港车北上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 1872311。刚才提到很多不同的整个流程啦，或者要一些保险的要求等等啦。其实个车的一些资格啊都有限定的，譬如就说要八座位或者以下的车啦，车身不可以超过6米啦，亦都说如果是车龄6年或者以上啦，就要是交这个本地的车辆检验合格的证明书啦。咁但另外其实本身都要再做呢，在香港在指定地点啦，就做呢个跨境车检啊等等嘅咁。1872311，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其实就之前就好早期嗰个港珠澳大桥一通车，咁就啊又可以申请嗰个临时嘅揸车去上边去可以俾你用嘅。咁其实嗰阵时候我系申请过嘅。咁但我嗰陣時啱啱申請咧，就我就做咗就頭個步驟，就係話攞咗個港珠澳個 permit 啦，自己有埋 permit 嘅啦 ，OK 咗噶啦。咁啊，跟住就再深入啲去問，喂，我點樣可以攞我架七人車去內地諗住去行下去玩下啦？咁而家問之下咧，首先第一樣嘢，你嘅車齡幾多？咁嗰陣時就我架車嘅車齡咧就13年噶啦，咁13年咧，佢又话喂唔得，你应该买唔到保险、哦，我就打咗个突啦吓，点解嗰时冇出声咧？其实而家我谂都要，就算港车北上都好啦，都要讲清楚究竟，因为你知香港人就算有架车都好啦，我哋都识保养嗰样嘢，可以真系可能超过10年、11、12、13、14年都得噶嘛。咁究竟话呢啲时间嘅年期嘅车？去買保險係一現車一定係做足曬噶啦，所有你香港行車一定要做足曬嗰個現車。咁你呢個年期裏面嘅保險，我哋又買唔買到咧？因為好似之前咁樣，我就買唔到啦。 是保险公司同你，是哪个同你讲的话买不到这个雪花？ 保险公司嗯他说、okay. 喂你太过大了的车 嗯 我们做不到的。 Okay. 那我就一头我不是我香港都买到保险唯独是在内地的保险就不受啊。 嗯明白。 那其实这件事就算现在就算说保险公司所有话什么头先他即我听着保险公司那个从业员讲就说喂他这样可以话咩预定先购啊，或咩都好。究竟喺我哋呢啲咁嘅年期咁上紧、嗯，即系可能超过十年以上嘅车，究竟买唔买到咧？ 明白。 其实究竟我如果买唔到嘅，咁其实就唔系利民啦，因为你知香港冇可能话一下子年年都会换车噶嘛。 O K， 咁都要去谂呢个问题。 好啊，唔该晒尹生啊，讲到。買車保咧，頭先都講到話，除咗香港嘅車保咧，都要有內地嗰方面嘅保險要求啦。咁由而家一個方式嘅就叫等效先認保險產品，就係、是、由香港嘅保險公司咧係附加內地汽車保險，咁就係做到一張保單承包兩地嘅車保。頭先尹生嘅問題就係話，如果啲香港嘅車嗰個年期比較長，會唔會係內地方面係唔受保咧？有冇可能係咁嘅情況咧？咁18723一會唔會買唔到保險嘅情況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咧，有關於港車北上嘅情況。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咧，就系、是、医管局咧，而家现时咧系有十几个啲公司型协作计划咧，就系、是希望可以提升嘅服务量啦，包括就系而家做紧嘅就系、是目前设有嘅就系、是普通科门诊协作计划啦，咁就系话为一啲已经喺门诊睇咗十二个月啊，病情稳定嘅病人咧提供服务，咁啊病人咧就可以喺超过600个嘅私家医生嘅服务点嗰度咧系诊治一啲慢性疾病嘅咁。相關的計劃咧就嚟緊會擴闊一啲嘅範圍啦，同埋有一啲新嘅方向嘅。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係負責服務轉型嘅陳允健醫生。早晨， 早晨， 早晨，陳醫生，可唔可以講下呢個公司型協作計劃嚟緊有啲乜嘢唔同或者新嘅擴展方向咧？ 係，咁其實我哋個公司型協作計劃咧。其實都是因為公立醫院嗰個面對了很多的挑戰，譬如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年輕化和醫療科技發展咧，都係一路取越嚟越新啦咁樣。咁我哋希望透過目前的工程協作計劃咧，提速增量，改善呢個輪候時間。咁咧就另外我哋都希望咧就係、是、配合政府基層發展醫療嘅政策啦，希望咧長遠咧改變病人嘅求診模式嘅。咁更重要咧，就係即係譬如喺啲緊急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工程協作計劃咧，提供一啲緊急嘅應變緩衝。 嗯。 咁嚟緊咧，其實我哋有兩個計劃，即係都希望係嚟緊都會希望去推啦。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一個叫做外判化驗嘅檢查服務。咁咧就係、是、為我哋其實而家喺我哋個勉強協作計劃之下嘅病人啦嚇，咁因為咧佢哋其實而家咧佢哋都已經，我哋已經有超過49000個病人咧已經喺出邊咧接受緊服務噶啦。咁佢哋咧依家嚟講咧，其實因為佢哋當佢哋要接受檢查嘅時候咧，佢哋要翻嚟我哋醫管局咧嗰度即係接受呢個抽血啊或者即係驗尿啊等等啦咁。咁我哋就希望咧現在咧就係、是、去即係推出呢個計劃咧，就將而家喺出邊社區接受緊服務嘅病人咧，就希望佢喺出邊嘅一啲嘅化驗嘅即係合資格嘅化驗診所嗰度咧就接受呢、這個。嘅即係檢驗嘅服務啦，咁就直接個報告咧就俾翻佢哋喺出邊一路都跟緊佢哋嘅家庭醫生，咁啊提供更加多嘅便利咧俾嗰個即係我哋嗰啲市民啊服務嘅市民啦病人啦咁。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希望喺嗰個共同治理模式裏面咧，就希望再擴張，因為咧其實我哋喺前年開始其實都一路都做緊嗰個嘅。即係喺嗰個門診協作嘅基礎之上咧，我哋就推行咗個共同治理模式，咁就希望咧就將一啲就係病情穩定嘅專科病人咧，其實就喺佢哋亦都適合喺呢個社區裏面做嗰、那個接受嗰個治療嘅咧，咁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出到去嘅。咁其實計劃咧開展咗之後咧，已經涵蓋咗內科啦、骨科啦。同埋呢個精神科嘅，咁我哋嚟緊咧，亦都希望咧睇緊，因為可行性啦，就係一啲癌症嘅康復者，咁咧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咧，都可以係透過呢個模式咧，可以出到去咧，接受到呢個嘅治療嘅。咁當然啦，我哋喺我哋嚟講，我哋都有工作組咧，係要係詳細咁樣去檢視下整個服務嗰個安排，如果要做嘅時候係點樣做啦？ 先講頭先第一個先，就係、是、一個化驗嘅檢查服務啦，咁就都可以用一個即係 公私營協作的方法去做。我想知道個對象是否一些、本身是要參與開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的病人，還是剛才你說一些出面的病人都可以、受惠到呢？ 我哋現在嗰個計劃咧，主要都係針對翻我哋喺門診協作之下，或者共同治理模式，即係嗰個協作之下嗰啲病人，因為佢哋而家其實本身都要翻嚟我哋即係醫管局嗰度，即係接受呢啲服務。咁我哋就希望佢哋咧，如果係出咗去之後咧，可以喺社區咧，就喺社區嗰度可以揾可以做到呢個服務。咁變咗咧，個病人可以方便咗佢哋，就唔需要話下下都要翻翻嚟我哋度咁樣。 嗯，有冇話估計呢一個檢驗服務會有幾多人受惠？同埋嗰個範圍係包括啲咩檢驗㗎？係一啲血液啊、尿液，仲有邊一類型嘅檢驗服務？ 好嗱，其實咧，我哋啲病人出咗去之後咧，我諗因為都係有啲慢性病啦，大部分都血壓、糖尿啊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啲病其實一年可能即係因為佢哋都係一啲比較病情比較穩定嘅情況咧，可能都係抽，我哋都預算佢可能檢查一至兩次，即係一年每年係檢查一至兩次啦咁樣。咁基本上如果係都係會係有我哋都係講緊呢個嘅驗血啦。我哋一般嗰啲而家喺即係一般好常見，我哋而家其實喺我哋都需要佢而家需要檢查嘅血力，譬如你話抽下呢個嘅糖尿啊，即係嗰啲嘅 A1C 啦，即係嗰個血紅素啊，呢個糖化血紅素啊等等嗰啲啦，即係一般我哋都會有嘅血脂啊嗰啲咁啦。另外咧，我哋嗰個靜態心電圖咧，我哋都會喺出邊，即係都係揾佢哋幫手啦。咁同埋一啲就係、是。特別需要去檢查一啲嘅小便嘅化驗啊，咁樣都會喺出邊嘅。 嗯，所以喺個次數上面係有限制嘅，都係咪？ 我哋都係因應嗰個臨床嗰個情況嘅，我哋就冇話設一個特別嘅限制。不過咧，就我哋都睇翻過去嚟講咧，因為其實都會睇住，即係一般嚟講，市民平均我哋睇翻都嚟翻我哋度抽血，就一年都係一至兩次到啦。 嗯，有冇話暫時預呢、這個即係喺個做檢驗嘅呢個協作計劃幾時可以正式推咧？ 我哋目前咧都係做緊即係一啲嘅招標啊嘅程序咁樣樣啦，咁我哋希望就喺第三季來啦，第三季尾第四季頭，我哋希望可以推出到啦。 嗯，之前咧我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都有提到話，為咗確保嗰個服務質素為大前提啦，就話邀請同私家醫生較常合作嘅化驗所咧係參與，等啲病人由私家醫生咧係抽血，再將個樣本咧係送到去化驗所，唔需要病人走幾轉嘅咁。而家呢個做法係唔係可以符合到佢呢一個說法嘅？ 其實嗱，我哋一般抽血而家講緊一個，即係講一個服務嚟講啦，因為呢啲都係慢性病啦。其實嗰啲病人咧，好多時候都係需要即係喺下次翻嚟復診之前嘅，即係可能一至兩個星期到啦，咁啊去做嗰個檢查嘅。咁就變咗咧，嗰、那個咁先至係令到係到下次去個醫生復診嘅時候咧，其實就有個最新嗰個化驗報告咧，就去評估個病情咧，就去睇翻佢哋需唔需要轉藥啊，或者係需要做一啲嘅合適嘅治療啊等等。咁現在嚟講，其實對嗰、那個我哋咧喺嗰個化驗嗰個協作計劃裏面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是、嗰個質素咧，我哋一定係要即係、就是、得到嗰個驗證。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喺嗰個我頭先都講啦，我哋都係進行緊個招標程序啦。喺呢方面，我哋都係會特別會睇多少少嘅。 OK， 嗱，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喺個專科門診嗰個共同醫治模式啦，推展到更加多嘅專科。咁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籌劃緊係咪擴展到一啲腫瘤臨床。腫瘤科的癌症康復者咁樣，係咪話都話首選喺甲狀腺的癌的康復者嗰度啊？嗰、那個揀選又係點解嘅咧？ 係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病人，即係其實都即係佢哋都喺個復康之後咧，其實都可能要定期接受，即係翻嚟都會係進行呢個檢查咁樣啦。咁我哋其實都一路都有同我哋嘅專即係我哋專科嗰邊啦，喺我哋嘅管治委員會嗰邊咧，都一路探討緊咧唔同嘅可行性嘅。咁咧，我哋當然啦，即係當要即係推出呢啲計劃裏面咧，其實都要整體去考慮嘅，因為咧都要睇下嗰、那個即係需嗰啲嘅，即係譬如我哋推展咗出去個服務啦，有冇一啲嘢需要配合啦？我哋係嗰啲病人本身其實係咪適合我哋都放心啦嚇，係可以推咗出去喺呢個嘅即係一啲嘅公營私家嘅診所裏面可以繼續接受嗰個服務啦咁。咁所以目前咧，其實我哋都係一個探討，即係我哋都係一路係好積極咁樣去探討咧嗰個服務嘅可行性嘅咁。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個個嘅癌症即係嘅康復者咧都一定係可以，即係我哋都係會選擇到去。咁所以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而家嗰個面。對我哋嗰個情況，點解我哋都需要即係一少少時間去即係睇翻下 究竟我哋即係嚟緊，究竟如果我哋推呢個康復者嘅時候，究竟邊一個類別會比較適合啲咯？ 嗰個可行性係在於啲乜嘢？即係我想知誒，譬如揀甲狀腺癌係點解可以易啲係喺呢個計劃度出現咧？ 係。咁嗱，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我哋探討嘅其中一個癌症，我哋覺得係容即係可能比較容易啲啦。因為其實整個即係嗰啲病人，如果係一啲康復者嘅時候咧，大部分嘅病人其實都係一路都係服用緊一個嗰啲甲狀腺補充劑。咁咧其實咧都係佢哋只係需要定期嘅抽血啦咁樣樣。咁喺呢咁嘅情況之下，佢出到去咁其實嗱，因為如果佢哋繼續喺專科嗰度接受治療咧，咁其實嗰個我哋都希望可以空到多少少嘅空間咧，就俾我哋即係新症啊，或者其他嘅病症咧，係可以去即係繼續嘅接受服務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覺得呢一個而家呢一個嘅類別咧，初步嚟講係比較合適嘅。咁當然啦，我哋都會係頭先我都講，我都哋要同專家咧都要商量，都要有一個咧要做翻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嘅即係嘅我哋講個 protocol 啦嚇，咁我哋到最後點樣係個指引係點樣出去啦？第一，第二咧，其實我哋現在喺我哋公司協作計劃裏面啦，譬如全民搶協作咁咧，我哋咧都有定期咧都開一啲嘅即係我哋都會有啲即係同我哋嘅私家醫生咧就有定期嘅一啲嘅即係我哋嘅webinar 啦嚇，咁咧都會去解釋翻即係譬如一啲治療啊各方面嘅最新情況咁樣樣嘅，咁亦都我哋都會係繼續咧保持同翻我哋嘅即係我哋個計劃下嘅醫生咧都係繼續會有啲緊密嘅溝通咁樣。 而家其實已經有呢一個共同醫治模式啦，頭先都講到話，譬如喺其他嘅專科嗰度都有做到嘅部分咁，但我見過私家醫生嗰個人數咧，就係話大約600名嘅啫。而家再擴闊到去一啲可能一啲癌症康復者嗰度咧，喺呢個私家醫生嗰度，首先應唔應付到啦個量，或者會唔會再進一步增加嘅咧？ 其實咧，我哋嗰個計劃咧，我哋一路都係歡迎私家嘅家庭醫生咧，係可以嚟參加我哋個計劃嘅。咁我哋嚟講就我哋一路我哋而家睇一路都跟住個情況啦。咁目前嚟講咧，其實我哋嘅私家醫生咧都有能力咧應對到而家嗰個即係我哋嘅人數嘅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喺各方面都希望係因為其實成個模式都希望係有一個家庭醫學理念啦，亦都希望可以令到多啲病人可以喺呢個社區啦，方便佢哋咧接受治療啊咁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可以繼續去增加嗰個服務量。 之前專科門診協作計劃話即係實行到而家大概得1400名嘅病人參與計劃啦，擴闊咗之後，你覺得會多幾多，或者點解之前好似參與人數相對少一啲咧？ 其實我就覺得我就對個數字我自己個人嚟講我都滿意嘅，因為咧啱啱開展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要明白咧好多病人其實喺我哋嘅專科度睇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話要佢去一個即係私人嘅即係家庭醫生嗰度睇咧，其實對個病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服務模式嘅轉變。咁咧變咗咧，其實係需要多啲時間，尤其是我哋咧唔少病人都係長者，咁佢哋更加咧會擔心即係，我喺醫管局，我攞住張證，我哋翻嚟排隊咪得咯？點解要我出去咧？咁所以咧，其實需要啲時間咧，等慢慢咧呢啲病人咧去做。咁同埋咧亦都因為係個服務模式嘅一個新嘅開始啦，咁所以咧喺我哋都要慢慢一個時間磨合嘅，咁所以其實喺過去嗰年齡，其實我哋而家都有約莫1400個病人參加啦，咁我預期亦都會慢慢咧嗰個嘅情況會慢慢會越嚟越多病人會肯去接受呢個服務嘅，因為都要即係有陣時都係大家聽下覺得係好喎咁樣樣，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都喺我哋嗰個共同治理模式裡面機制咧，就係就算個病人出咗去之後咧。其實如果佢哋真係有啲，因為嗰個病啦嚇，佢情況有啲咩轉壞都好啦， okay, 其實佢係可以透過我哋一個叫做即係refer back 啦，可能我哋翻翻嚟嘅機制咧，咁其實我哋都會係咧安排翻佢咧，可以翻翻嚟我哋睇翻佢原本嗰個專科咧。 Okay, 如果因為個病情轉差咧，佢會翻翻嚟接受跟進。咁、 okay, 所以咧，其實對個病人嚟講都係應該係一份好，唔需要太擔心。 好，唔該曬陳文健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接收日前在白香莲花地捕获的一条鳄鱼， 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部主管竹孝忠表示，香港冇原生鳄鱼，估计可能经由非法入口，有机会曾经被饲养。经初步检验，呢条鳄鱼冇明显外伤，会经抽血确定品种。竹孝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估计呢条鳄鱼属于暹罗鳄，有关品种是属于濒危野生动物国际公约下的受保护物种。估计呢条鳄鱼大约四岁，而一般暹罗鳄的生长速度快，体型可以在几年之间增长几倍。竹孝忠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这条鳄鱼在捕捉时身形较为圆润，估计可能曾经有人喂饲或者曾经捕捉过野生动物进食。他又说会先观察这条鳄鱼在海洋公园是不是能够适应，以及公园是不是有足够设施饲养，再和当局商讨下一步怎样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深切关注日前秀茂坪一名男子怀疑持双刀挟持女儿威胁家人事件，社署已经即时派员联络家人提供协助。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网页话：社署上个月27号接获医管局专科门诊转介涉事男户主的个案，当日初步面见男事主同跟进。他说社署得悉事件之后，昨日联络女户主提供情绪辅导，社工今日会再和他会面，进一步了解家庭的福利需要。孙玉涵强调，社署非常关注事件，一定会继续主动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跟进和支援，亦都就住屋搬迁事宜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及时提供协助。卫生署的调查发现，本港超重和肥胖的人口比率为 54.6%， 较上次2014-15 年的调查的 50% 明显增加，超过 35% 的人有中央肥胖。随着年龄增加，相关问题亦都越来越严重。至于体能活动不足的情况为 24.8%， 较上次调查的 13% 亦都显著上升，估计可能和过去三年疫情有关，包括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家工作的时间增加。今次人口健康调查是卫生署在2020年11月至到去年2月期间进行，以问卷访问了16,600几名15岁或以上市民。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处主任何家慧说，超重、体能活动不足、高盐饮食和进食蔬果量不足等都会导致高血压，呼吁市民多做运动，保持均衡饮食。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他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包括南海的防御承诺是牢不可破，而美国会继续支持菲律宾军队现代化目标。小马可斯就指，当南海、亚太和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时，菲律宾希望与美国这个签订防御条约的伙伴加强和重新定义两国关系以及可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自然的事。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人承诺致力保障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并期待在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三边合作模式。声明又说，拜登将会向菲律宾派遣贸易和投资代表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8点，系升313点，总成交金额80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86.5毫升1.6， 中国平安57.3升六毫，腾讯控股352蚊升7.6，阿里巴巴83.6升1.5毫半，美团136.7升3.7，盈富基金20.32升3.2，银河娱乐57.1升1.6，百度集团122.7升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7.36，瑞士法郎0.895，加元1.354，人民幣6.954，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1，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29,175點，升52點，港金報18,5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91美元，卖出198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将军澳嗰边嘅交通啊。之前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喺消防局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嘅。现时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近石角路嘅。环保大道工业村方向之前近住消防局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㗎啦。龙尾喺石角路。而九龙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希福道之前嗰度就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仲系比较多车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游丽村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收费广场稍微多车一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回复正常了。九龙路面方面，较早前西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就比较多车，现在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不过想提醒大家，连翔道因为有些临时工程的，去尖沙咀佐敦方向近住佐敦道交界一带，原本那里的虚实线是会临时改为双白线，这个安排会去到10月31号，所以经过时间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油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去红隧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新界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一带呢仍然是较为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的沈瑞星所讲的，又是不是真的我们对全能妈妈的期望呢？ 臭仔功夫了得的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梗了，最好有份新高粮奖的工添。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2023年5月2日，港车北上6月1日接受申请，7月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两地。 一对母子怀疑在深水埗屋苑高处堕下，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 白香捕获鳄鱼流海洋公园，暂居隔离设施。 美菲总统联合声明，提及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及台海和平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醫管局呢而家有一個叫做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啦，就係俾一啲原本喺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跟進嘅病人啦，以及係參與共同醫治模式嘅一啲專科門診病人啦，咁喺某一啲嘅即係專科啦，內科啊、骨科啊、精神科嘅病情穩定嘅病人呢，就係參與嘅，咁去到一啲嘅私家醫生嗰度啦，係做一啲嘅診症啊等等咁樣啦。而家就話最新呢，就係擴闊咗嗰個範圍，嚟緊今年第三季會推嘅就係喺化驗服務方面啦，呢個服務範圍啦係涵蓋埋啦，包括一啲驗血啊、驗尿等等。咁另外喺專科門診嘅共同醫治模式咧，都會推廣到去一啲癌症嘅康復者，初步咧就係話啲甲狀腺癌嘅康復者嗰度會提供服務嘅咁。不過有啲細節都仲話係再諗緊咁。呢兩個嘅擴展啦，都想問一位嘉賓睇下佢嘅睇法點睇啊嚇？有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彭洪昌，可唔可以講下就係先講就係第三季預啦，最快第三季推嘅一個檢驗服務，就係俾一啲參與普通科門診協助計劃嘅病人嗰度。你自己覺得個幫助幾大咧？呢個？ 其實而家如果一啲病人咧，佢哋係個病情雖然要穩定啦，咁但係都需要持續地去透過唔同嘅檢測，譬如驗血啊、驗尿啊呢啲方法咧，去了解佢身體嘅狀況咧。咁即使話即係佢參加咗一個所謂門診協助計劃都好咧，冇錯，即係由私家醫生去跟進翻佢個病情啦。咁但係嗰啲檢查都仲需要翻去醫管局嘅醫院裏面咧，就輪候啊，即係嗰啲嘅各項嘅檢查咧。咁其實人就出咗去㗎啦，不過咧，佢仍然係有啲檢查程序仲要喺醫管局度做嘅時候咧，其實就未完全將呢一個即係病人咧係可以交翻去由即係私營界別喺個社區裏面去跟進。咁今次呢、這個協助計劃將嗰個檢查部分都可以即係抽取埋出嚟咧，由本來啊即係可能定期需要翻去醫管局嘅醫院去處理。然之後咧，而家可以直接就去翻私營嗰邊啦，由喺社區裏面咧去跟進咧。咁我諗都係好嘅，即係可以完整曬成個配套咧，等呢啲穩定嘅慢性病患者就唔需要即係再翻翻去醫院嗰度啦。咁就可以直接喺私家嗰度咧就處理曬佢由診症啦，或者係即係定期嗰個檢測。去了解新的狀況都可以在私家那邊處理得到啦。 頭先你講到參加協助計劃，可能涉及到一啲檢查，而家嚇都仲要翻到去公立醫院去做嘅咁。可能一般嚟講，一年要做幾多次呢一類翻翻去公立醫院做嘅檢查咧？又涉及啲乜嘢嘅檢查咧？通常 一般都視乎病情啦。即係如果嗰、那個相對係病情穩定嘅話咧，咁可能即係一年係即係有機會兩三次嘅檢測，咁應該都足夠噶啦。咁但係當然都要睇下嗰個即係個病情穩定嘅狀況。如果真係有唔穩定嘅，可能需要做多啲檢查，或者係即係加密翻個覆診咧。咁呢個就到時再有醫生做一個臨床決定啦。咁據我了解，一般呢啲譬如話如果當如佢係糖尿病咁啦嚇，咁頭先陳醫生都有講解啦，即係可能有啲嘅指數咧都要抽取了解一下，其實佢嗰個糖尿病嗰個狀況。又或者可能都要驗尿啦，咁睇下佢即係嗰個糖尿病嘅狀況係點樣。咁最常見都係即係呢啲咧。咁其實而家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一啲公立醫院裏面去睇咧，其實等候個抽血咧都係等一段嘅時間嘅，即係有大醫院有一啲抽血嘅部門咧，每日咧其實都係好多人喺嗰度即係去輪候嘅。咁如果冇排隊嘅話咧，或者係冇預約咧，可能等即係有機會係兩三個鐘頭亦都唔定嘅。咁所以即係能夠掹得走一部分嘅病人咧，其實都係對於減輕而家公營醫院嗰個負荷咧，會有啲嘅幫助嘅。 嗱呢一個部分嘅擴闊，你覺得仲有啲咩要留意咧？又 我諗有可能兩樣嘢咧。第一就係話，即係究竟係會俾邊一啲嘅私人嘅化驗所去跟進啦？咁我相信嗰度就即係、就是、一定係醫管局會留意嗰個化驗所過去即係有冇處理開呢類嘅病人啦，又或者佢嗰、那個即係服務質素啊、專業嘅水平啊，咁呢啲方面咧都係要留意啦。咁另外就係會唔會都有同 即系边一啲嘅私家医生有合作有配合。其实我谂头先你都有提及过咧，就系、是、个意见就话，如果个病人佢系睇紧私家嘅，其实可唔可以即系比较方便一啲咧，唔需要要走几转咧？嗱、咁我都明白就系、有阵时你最掌握最新嗰个疾病状况，咁都系需要咧就系、是、见医生之前去做嗰、那个抽血啦，去检验啦。咁但系有阵时大家都知啦，即系嗰啲私家醫生咧，可能就比較方便啲就近到嗰、那個病人佢即係屋企附近嘅。咁、但係化驗所咧，可能就會即係比較即係偏遠一啲嘅。咁、我諗即係會唔會可以直頭就去翻嗰、那個診所嗰度，即係攞嗰個樣本，咁就唔需要即係再行遠啲去到化驗所嗰度咧。咁我覺得喺細節上面。呢、这個都仲可以即係再方便到啲病人咯。 另一個就係關於專科門診嗰個共同醫治模式，話推展到更加多嘅專科，一啲癌症康復者等等啦。咁你呢一個你又點樣睇咧？或者喺個考慮究竟係邊一類嘅癌症康復者係可以參與呢個計劃嗰度？你覺得又點睇？ 嗱，而家即係癌症嘅病人咧，佢病發經過治療咧。可能有啲係做手術啦，或者係即係要接受藥物啊、化療啊、電療啦。其實嗰、那個即係病發期過咗咧，相對地係都會係即係去翻一個穩定嘅狀況。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佢穩定咗啦，就醫管局嘅腫瘤科係要繼續去跟進佢嘅。即係因為咧就要防止佢復發啦，或者係即係定期去即係做一啲檢測。咁意思到咧就睇下佢有冇復發，早啲要知道咧。如果有復發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再翻翻去，即係由專科嗰度再繼續去跟進啦。咁變咗其實嗰啲腫瘤科病人咧就有機會咁樣就即係越積越多嘅。咁所以任何方法能夠即係將一啲穩定嘅即係癌症嘅復學康復嘅病人咧。 Okay. 是可以交去私家那边去協助跟进呢，咁呢个都系有助于医管局减轻嘅负荷。我諗而家暂时计揀甲状腺科嘅甲状腺癌嘅病人去处理呢，咁都系合适嘅，因为嗰个佢哋最主要就系第一要定期咁样去服食一啲药物啦，即系补充返嗰个甲状腺素啦。咁而第二就系、亦都要透过可能定期嘅验血啦，去留意返佢有冇即系复发嘅状况。咁呢啲基本上呢如果有个受训嘅即系私家医生或者家庭医生呢，基本上都可以处理到嗰个问题。咁可能亦都会再，我都希望即系医管局能够再睇睇会唔会其他嘅即系癌症嘅病人呢复康复咗嘅。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尤其是主要是透過驗血去檢查翻佢有冇復發嗰個狀況咧。咁呢啲比較簡單啲嘅處理咧，咁可以即係盡量再外判翻俾私家醫生。舉個例，譬如話係咪前列腺癌？咁其實佢哋做咗手術啦，其實嗰個情況咧可能都係穩定，而定期都係檢查翻佢一啲癌症嘅指數咧。咁基本上嘅問題就未必太大。不過我諗即係隨後咧，就即係配合到成個基層醫療健康嗰個發展咧，呢一類所謂喺即係家門口跟進呢個概念咧，即係話個病人佢唔需要長途跋涉翻去醫院啊，即係排專科輪候一啲專科嘅檢查，而係可以喺屋企附近就揾到醫生去跟進咧。呢、這、一個概念咧就我相信日後都會再發展嘅。而正正呢一樣嘢咧，我諗對於而家喺私營界別裡面嘅醫生咧。尤其是一啲所謂普通科或者家庭醫學嘅醫生咧，嗰、那個專業嘅要求咧就會更加之高嘅。咁、所以我諗呢方面都要留意翻，即係呢類嘅私家醫生點樣去確保到佢嗰、那個專業嘅水平啦、質素啦，同埋就係而家都有啲所謂持續醫學進修嘅一啲嘅課程。但係對於普通科醫生嚟講咧，就係唔係強制嘅，專科就強制嘅。咁我相信即係喺日後。外判俾呢一啲咁樣嘅普通科醫生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佢有冇參與嗰個持續醫學進修嘅計劃，甚至乎日後咧應該修例去強制所有嘅醫生咧，無論專科又好普通科度咧，都應該要有持續進修，即係先至可以確保到嗰個醫學嘅質素咯。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日裔美籍物理学家加莱道雄的《神的方程式对万有理论的追寻》这本书，以他的山花妙笔 娓娓道出一段史诗般物理学探索的求知历程，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结合量子理论，创建出有关宇宙本质并且无所不包的万有理论，通过让人容易理解的现实事件展述深奥的物理和数学问题，揭开神秘的面纱，并且突破了人类的经验，解释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加莱道雄毕业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物理学博士，专研究弦理论。弦理论初型奠基于20世纪中叶后半期，原初的目的是要找到全息强作用力的数学函数，其后弦理论用一段段的能量弦线作为最基本单位，以说明宇宙入面所有微观粒子，譬如电子、微中子等，都是由这一围的能量线组成，主张弦以不同的振动模式对应自然界的各种基本粒子。 而加莱道雄就是建立了超弦理论 Super String Theory 的科学家之一。 超弦理论属于弦理论之一，旨在探寻一个可以统一各种基本作用力以及解释基本物质的理论，透过严谨的数学框架来定义和赋予物质的质量，解释万物运行的规则，并且指出了物质的基石为至少九维时空中的弦。 本书有一章专谈弦理论，指出弦理论和传统的量子力学一样，将不确定性视为真正的随机。作者又说，弦理论的一项特征是它是逆向发展，沿途披露新数学和新概念，每隔十年左右弦理论就会出现重大的发展，他个人就见识了三次弦理论的惊人革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神的方程式：对万有理论的追寻》，作者加莱道雄，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香港而家换回乡证的话呢，要在网上面预约五间香港中旅证件服务中心啦，是办理啦。咁之前都有啲即係预约唔到啊，或者叫满额嘅情况啊，即係要换回乡证都唔係咁容易。早前见到香港中旅社方面呢就已经係有啲公布啦，包括就话喺嗰个部分中心嘅服务时间呢係延长咗啦，亦都係一路开放咗去到年尾嘅12月31号嘅预约丑号啦。咁仲有一个嘅即係最新嘅安排，就涉及到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嘅宣布。佢就話喺5月8號起咧，會延長回鄉證嘅有效期。咁原本有效期咧就係2020年1月1號至到今年12月31號嘅證咧嘅一啲回鄉證咧，就將會延長去到今年嘅12月31號。咁持證人可以喺延期之後啦，可以用翻回鄉證嘅原件咧，係正常咁辦理一啲出入境嘅手續啦，去到內地啦，咁再去到就近嘅一啲縣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嘅出入境管理部門嗰度咧，係換呢個回鄉證嘅。呢、這個做法究竟可以幫到幾多？係咪舒緩到而家中旅社喺香港處理換回鄉證嗰個嘅情況咧？咁請一位嘉賓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早晨。 Hey, 早晨，蕭樂文。 早晨，王國。頭先講到呢、這個最新安排可以用翻已經過期，但係而家就變咗可以有效嘅回鄉證啦，翻去內地办呢个换证手续嘅，咁点睇呢个做法？市民反应又点咧？ 系我呢个嘅做法咧，系真系急市民所急啦。因为之前咧，好多市民咧都有啲都收到啲唔少嘅求助个案，都担心，因为有啲排咗成半年嘅时间，所以一公布咗呢个消息之后，好多嘅市民咧都松咗一口气嘅。但系我都希望，因为有啲市民都咁就，咁啊系咪可以慢慢嚟咧？所以我哋都同嗰啲嘅市民或者街坊講，如果過咗期嘅話咧，都應該係及早盡快去辦證。咁而家中旅社已經係嗰個籌咧，已經係去排到12月30號嘅話咧，其實好鬆動嘅時間，都希望市民咧能夠做到安排。其實另外一方面，都睇到內地開放到咧，縣級公安機關嘅出入境部門咧都可以幫手辦證嘅。咁啊，內地辦證咧係正常嚟講係7日。因為佢已經縮短咗個時間，7日咧就可以辦到個證。如果緊急嘅話咧，仲有綠色通道，所以我都呼籲一下，如果市民真係嗰個證過咗期嘅話咧， 就唔好再等下，可能等到年尾或者十二月份先再去辦啦。如果及時咧有時間嘅話咧，應該都盡快辦咗之後咧，其實更加會方便啲咯。 嗯，你估計有幾多市民會選擇係用翻原本過期嗰個回鄉證翻去內地再辦呢個換證手續咧？同埋當中係咪都有要做一啲預約等等嘅？ 預約會更加方便啲，我覺得我估計香港咧市民咧可能都會中意喺中旅社嘅。如果中旅社真係爆嘅話咧，可能會更加多就會取代翻係內地咧。揾呢個有一個彈性嘅處理，但係我都希望就係市民裏面咧，可能要早做準備啦，就避免因為見到有啲街坊或者咩啲，好似係咁用得舊證啊，不如遲啲再諗啦。揾呢個就避免。又到十二份可能又塞埋一齊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到一個嘅出入境嘅唔方便咯。另外一方面就係都睇一提就話，因為如果你攞個舊證嘅話咧，失效嘅話，其實翻內地可能有嘅時候未必好方便嘅。所以點都好啦，攞個新嘅證有效嘅證咧，係好過攞個過期嘅證翻去，因為呢個都係個臨時嘅措施啦。都希望市民或者街坊咧。都留意呢樣嘢。 嗯，我意思係內地換證需唔需要事前喺網上預約，定係就咁翻上去換就得啦？ 我覺得內地嚟講咧，網上預約提供資料更加方便會快嘅。如果你翻去咧再上一做咧，係會複雜同耐啲嘅。所以我覺得內地嗰個電子系統、電子政務裡面咧，其實及早預約咧係會更加方便自己。但我知道可能有啲老人家未必識嘅話咧，你去到現場咧都係可以嘅。 嗯，整体嚟讲，你点睇而家喺中旅社嗰、那个处理换证嗰个嘅过程啦、效率啊等等咧？又 系，我觉得都希望咧，就而家中旅社都顺从咗民意啦，都譬如加开咗嗰、那个时间，但我都希望咧，成个流程里面咧，都希望可以更加考虑简化啲嘅，譬如影相到影相到办理证嘅时候咧，嗰、那个时间都系长，同埋我都听我街坊反映咧，就系都要揾一啲嘅人咧，去点样去介绍或者指导。引導咧嗰啲市民排隊啊辦理咧，可能會好啲。因為人山人海，人好多嘅話咧，呢方面咧都係比較少嘅。我哋希望咧，現場裡面有啲服務大使咧，幫手咧，可能會好啲。因為唔係好多後生啲，好精靈嗰啲，有時唔少啲係上啲年紀嗰啲咧，都係比較論盡啲，都希望有啲類似服務大使咧。佢業做更加順好多咯。 嗯，你覺得而家延長咗個回鄉證有效期啦，等等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舒緩到中旅社而家要預約有啲可能爆滿嘅情況啊？咁或者仲有冇啲乜嘢建議係可以增加中旅社處理嗰個效率咧？又 我覺得佢延遲咗個夜晚嘅服務之後咧，會唔會都係禮拜六、禮拜日咧都可以開到咧，係盡量去滿足嘅，因為我覺得香港辦證咧，點都係會方便過內地嘅，因為好多好多未必會識得利用內地嗰個嘅系統啊、服務啊。我覺得呢度咧就希望能夠盡量咧喺香港能夠處理，真係唔得嘅話咧，可能先至翻去內地咯。咁呢個就係比較好啲嘅。安排，咁我都希望啦，因为中旅社都会掌握到究竟几多个证咧系过咗期嘅，我谂呢度按照呢个嘅需求嚟讲咧，尽量能够满足呢个嘅需要，就唔好因为内地都开放咗啦，有啲内地出入境部门都可以帮手办证啦，就松咗咯，我呢个系尽量方便香港人啊。 喺而家即中旅社嗰度又辦公時間嗰個延長咗啦，咁樣等等啦。另外亦都話喺嗰個回鄉證嘅有效期嗰度，亦都係延咗期啦。咁你覺得係咪都足夠時間俾啲市民去做曬換證？會唔會都有需要可能再做一次嘅延期咧？又 如果計過咧，就應該係足夠嘅。除咗香港之外，一內地都開放咗嗰個幫手辦埋證嘅。咁我諗呢個咧應該係足夠，所以我希望都呼籲啲市民咧，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就要去及早去預約。如果香港預約唔到咧，深圳或其他地方好方便咧，都可以預約到。香港好多人都上去譬如深圳行下、買嘢、飲下茶，就譬如去上埋咧辦埋嗰個證咧，咁啊會一舉兩得。咁呢個就會爭取呢個臨時嘅措施咧，都係一個寬限期啫，爭取利用呢個未來呢大半年嘅時間咧，就能夠補辦到所有啲證件啦。 Okay. OK， 好啊，唔該曬，王國同你傾到呢度先。王國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講到關於回鄉證換證嘅問題。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